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孙侦探把祥子多年的积蓄抢走了之后，又把他赶出了曹宅。他想找个地方坐下，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，哪怕想完只能哭一场，也知道哭的是什么。事情变化的太快了，他的脑子已经追赶不上。他没有地方坐，到处是雪，小茶馆已经都关上了门。10点多了，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。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，他知道自己眼眶子里头转的眼泪随时的可以掉下来。既没有地方坐一坐，只好是慢慢的走吧。可是上哪儿去呢？这个银白的世界没有他坐下的地方，也没有他的去处。白茫茫的一片，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跟走投无路的人知道什么叫做哀叹。上哪儿去呢？这就成了个问题。先不用想到别的，下小店不行，凭他这一身衣服就能半夜里丢失点什么，先不用说店里的狮子有多么的可怕。上大一点的店去不起呀，他手里只有5块钱，而且是他整部的财产。上澡堂子，12点上门不能过夜，没地方去。因为没有地方去，他才觉得自己的窘迫。在城里混了这么几年了，只落得一身衣服跟5块钱，连被窝褥子都混没了。嘿，有这个他想到了明天。明天怎么办呢？拉车，还去拉车？哼，拉车的结果只是找不到个住处，只是剩下点钱被人家抢了去。做小买卖只有5块钱的本钱，连挑子扁担都得现买，况且哪个买卖准能挣出嚼骨呢？拉车可以平地弄个3毛4毛的，做小买卖既要本钱，而且没有准能赚出3餐的希望。等把本钱都吃进去再去拉车，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，白白赔上5块钱。这5块钱是不能轻易放手一毛一分的，这是最后的指望啊。当仆人去不在行啊，伺候人不会，洗衣裳做饭不会，什么也不行，什么也不会。哎呀，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。不知不觉的，他来到了中海。到桥上左右空旷，一眼望去全是雪花。他这才知道雪还没住，摸一摸头上毛线织的帽子已经很湿了。桥上没人，连港警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。 祥子看了看寺外的雪，心中茫然。他在桥上站了半天，世界像是已经死去，没有一点声音，没有一点动静。在这种寂静中，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：先不要管自己吧，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，只剩下曹太太跟高妈，没一个男人。难道那最后的5块钱不是曹先生给我的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不敢再思索，他拔起腿就往回走，非常的快。门外有些脚印儿，路上有2条新印的汽车道。难道曹太太已经走了吗？那个姓孙的为什么不拿他们呢？不敢过去推门，恐怕又被人捉住。左右看看，没有人，他的心跳起来。试试看吧，反正也无家可归，被人家逮住就逮住吧。轻轻地推了推门，哎，门开着呢。顺着墙根走了2步，看见了自己屋里的灯亮，自己的屋子，他要哭出来。弯着腰走过去，到窗外听了听，屋里咳嗽了一声，高马的声音。他拉开了门，谁？哟，你呀，哎，可吓死我了。高妈捂着心口，定了定神，坐在了床上。祥子，怎么回事啊？祥子回答不出来，只觉得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着了他似的，心里堵着一团热气。祥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还没回来，先生打了电话叫我们上左宅，还说你马上就来。你来了，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吗？我一瞧你还跟着个生人，我就一言没发呀，赶紧进去帮助太太收拾东西。你始终也没进去，黑灯瞎火的叫我跟太太瞎撞。少爷已经睡得是香香的，生又从被窝子里往外抱，包好了包又上书房去摘画，你呢是始终的不着面，你是怎么了？我跟太太操操的收拾好了，我出来看你。好，你没影儿了。太太气的一边也是急的，她直哆嗦，我就只好打电话叫车吧。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城计全走了呀。好，我跟太太横打了鼻梁，我说太太你走吧，我看着，祥子回来了呢，我马上赶到左宅去，不回来了呢，我认了命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会说的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说呀。祥子没得说。说话呀，你愣着算得了事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走吧。祥子好容易找到了一句话，走吧。那你看家？高妈的气儿消了点。嗯，见了先生你就说侦探逮住了我，可又没逮住我。哎，你这像什么话呀？高妈气得几乎要笑出来。你听着，告诉先生快跑，侦探说了准能拿住先生，左宅也不是平安的地方，快跑。你走了，我跳到王家去睡一夜，我把大门锁上，明天我去找我的事儿。对不起曹先生。高妈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越说我是越糊涂啊！得了，我走啊。少爷还许冻着了呢，我得赶快去看看去。见了先生我就说祥子这么说了，叫先生快跑，今儿个晚上祥子锁上大门跳到王家去睡，明天他去找事儿。 是这么着不是？祥子万分惭愧地点了点头。高妈走了以后，祥子锁好了大门，回到屋里。破闷葫芦罐还在地上扔着，他拾起瓦片看了看，照旧扔在地上。床上的铺盖并没有动，奇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孙侦探并非真的是侦探？不能，曹先生要是没看出点危险来，何至于弃家逃走？不明白，不明白。他不知不觉地坐在了床沿上。刚一坐下，他想，不能在此久留。假若那个姓孙的再回来呢？心中极快地转了转，对不住曹先生，不过高妈带回信儿去，叫他快跑，也总算过得去了。论良心，祥子并没有利益的欺人，而且自己受着委屈，自己的钱先丢了，没法儿再管曹先生的。自言自语的，他这么一边唠叨，一边往起收拾铺盖。扛起铺盖，灭了灯，他奔了后院，把铺盖放下，手扒住墙头，低声叫了叫：“老程，老程。”老程是王家的车夫，没人答应。祥子下了决心，先跳过去再说，把铺盖扔过去。他的心跳了一阵，紧跟着又爬上墙头跳了过去。在雪地上，他拾起了铺盖，轻轻地去找老程。他知道老程的地方，大家好像都已经睡了。全院子里一点声儿也没有。祥子忽然感到做贼并不是件很难的事，他放了点胆子，脚踏实地地走，雪很瓷实，发出一点点响声。找到了老程的屋子，他咳嗽了一声，老程呢似乎是刚躺下。谁？我。祥子，你开开门。祥子说得非常的自然柔和，好像听见了老程的声音，就像听见了亲人的安慰似的。老程开了灯，披着件破皮袄开了门。哎呦，怎么了祥子，三更半夜的。祥子进去，把铺盖放在地上，就是坐在上面又没了话。老程有30多岁，脸上跟身上的肉都一疙瘩一块的，硬得出棱儿。平日祥子跟他并没有什么交情，不过是见面总是点头说话。有时候王太太跟曹太太一块上街去，他俩更有了在一处喝茶与休息的机会。祥子不十分佩服老程，老程跑得很快，可是慌里慌张，而且手老拿不稳车把似的。在为人上，老程虽然怪好的，可是有了这个缺点，祥子总不能完全的钦佩他。今天祥子觉得老程完全可爱，坐在那儿说不出什么来，心里可是感激亲热。刚才站在中海的桥上，现在与这个熟人坐在屋子里，变动的急剧使他心中发空，同时也发着些热气。老程又钻到被窝里，指着破皮袄说：“祥子，抽烟吧，兜里有，别野的。”别属牌的烟自从一出世就被车夫们改为别野的。祥子本不抽烟，这次好似不能拒绝，拿了支烟点着了，巴结着。 老成问：“怎么了？辞了工？”“没有，出了乱子。曹先生一家子全跑了，我也不敢独自看家。”老成又坐起来：“啊，什么乱子？”“说不清呢，反正乱子不小，连高妈也走了。”“嗯，四门大开，没人管。”“我把大门给锁上了。”“啊。”老成寻思了半天：“我告诉王先生一声去好不好？”说着就要披衣裳。“哎，明天再说吧，事情简直说不清。”祥子怕王先生盘问他。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：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的课，他得罪了教育当局，当局呢要给他个厉害，说他思想过激。曹先生也有个耳闻，可是他觉得很可笑。他知道自己的那点新思想是怎样的不彻底，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么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。可笑，居然落了个革命党的称号。可笑，所以也就不大在意。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点，可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证安全。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，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。曹先生已经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，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害怕。他找了左先生去，左先生有主意，他说：“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，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。”左先生认识人，人比法律更有力。左先生接着说：“你上这儿来住几天，躲避躲避，总算我们怕了他们，然后再去疏通，也许还得花上点钱儿。面子足，钱到手，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。”孙侦探知道曹先生常上左宅去，他知道一追紧了的时候他必定到左宅去，他们呢不敢得罪左先生，而得吓唬就吓唬曹先生，多咱把他赶到左宅去，他们才有拿钱的希望，而且很够面子。敲祥子并不在侦探们的计划之内，不过既然看见了祥子，带手的活儿何必不先捡个十头八块的呢？对了，谁都有办法，哪儿都有缝子，只有祥子跑不了，因为他是个拉车的。一个拉车的，吞的是粗粮，冒出来的是血，他要卖最大的力气，得最低的报酬，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，等着一切人、一切法、一切困苦的打击。买车，车丢了；省钱，钱丢了；自己一切的努力，只为别人来欺负，谁也不敢招惹。连条野狗都得躲着，完了还是被人欺负得出不来气。先不用说过去的事吧，明天怎么样？曹宅是不能再回去，上哪儿去呢？我在这儿睡一夜，行吧？他问了问，好像是条野狗找到了个避风的角落，暂且先忍一会儿。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，看看妨碍别人与否。老成说：“哎，你就在这儿吧，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呢？地上行吗？上来挤挤吧。”祥子不肯上床去挤， 地上就很好。老成睡去，祥子来回的搬凳，始终睡不着。地上的凉气一会儿就把褥子冰得像一张铁，他蜷着腿，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。门缝进来的凉风像一群小针似的往头上扎，他狠狠地闭着眼，蒙上了头，睡不着。听着老成的呼噜声，他心里急躁，恨不能立刻站起来打老成一顿才痛快。越来越冷，冻得嗓子里发痒，又怕呢把老成咳嗽醒了。睡不着，他真想偷偷的起来到曹宅再看看。反正事情是吹了，院子里又没有人，哎，何不去拿几件东西呢？自己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几个钱被人抢去，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，为什么不可以去偷些东西呢？为曹宅的事丢了钱，再由曹宅给赔上，不是正合适吗？这么一想，他的眼睛亮起来了，顿时忘记了冷。走啊，那么不容易得来的钱丢了，再这么容易的得回来，走。已经坐起来，他又急忙地躺下去，好像老成看着他，心里跳了起来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能当贼呀，不能啊！刚才为自己解脱干净，没去做曹先生所嘱咐的，已经对不起人，怎么能再去偷他们呢？不能啊，不能去，穷死不偷。怎么知道别人不去偷呢？那个姓孙的拿走点东西，又有谁知道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又坐起来了。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，他又躺下去。还是不能去，别人去偷，偷吧，自己的良心无愧。自己穷到这样，不能再叫良心上多个黑点儿。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，要是夜间丢了东西，是他也得是他，不是他也得是他。他不但不肯去偷了，而且怕别人进去。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，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。他不冷了，手心上反倒溅了点汗。怎么办呢？跳回宅里去看看？不敢，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，不能再自投罗网。不去，万一丢了东西呢？哎呀，想不出主意，他又坐起来，可是不敢睡。夜是那么长，只是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呢。坐了不知道多久，主意不知道换了多少个，他心中忽然一亮，伸手去推了推老成。哎，老成，老成，老成，醒醒人。干什么？老成非常的不愿意睁开眼。你醒醒，开开灯。啊，有贼是怎么着？老成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。老成，你醒明白了？嗯。老成啊，你看看，这个是我的铺盖，这是我的衣裳，这是曹先生给的5块钱，没别的了。没了？干嘛呀？老成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你醒明白了？我的东西就是这些，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。没有，咱哥们儿酒吃宅门，手粘着还行吗？干得着干，干不着不干， 不能拿人家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事儿。嘿嘿嘿，你看明白了？老成笑，没错，我说你冷不冷啊？行。因为雪光，天仿佛亮得早了些。快到年底，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，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，处处鸡啼，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。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，到后半夜，他忍了几个盹儿，迷迷糊糊的，似睡不睡的，像浮在水上那样，忽起忽落，心中不安。越睡越冷，听到了寺外的鸡叫，他实在撑不住了，不愿意惊动老陈，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，还不敢起来。忍着等着，心里是非常的焦躁。好容易等到了天亮，街上有了大车的车轮子声音跟赶车人的吆喝，他坐了起来。坐着也是冷，他站了起来，系好了扣子，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。雪并没有多么厚，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，天呢似乎已经晴了，可是灰漉漉的，看不甚清，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。一眼他看到昨天夜里自己留下来的大脚印儿，虽然已经被雪埋上，可是一个坑一个坑的，看得还很真。一来为有点事儿做，二来为消灭痕迹，他一声没出，在屋角里摸了把笤帚去扫雪。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，把雪都堆在两棵小树底下，他身上溅了点汗，暖和了，也轻松了一些，跺了跺脚，他吐了口长气，很长很白。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，他想往起收拾铺盖。老成醒了，打了个哈欠：“哎呀，不早了，祥子，你先别走啊，等我去打点开水，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。这一夜。”哼是够你受的，祥子说，我去吧。但是刚一说出口，他就想起昨天夜里的恐怖，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。哎，不不，我去，我还得请请你呢。说着老成极快地穿上衣裳，只把破皮袄上拢了根搭包，叼着烟卷跑出去。哎呵，院子都扫完了，你可真成啊，请请你。祥子稍微的痛快了点。待了一会儿，老成回来了，端着两大碗甜浆粥、马蹄烧饼跟小油着鬼。他说：“来，没沏茶，先喝点粥吧，吃吧，不够呢，咱再去买。没钱，咱赊得出来。干苦活的，就是别缺着嘴。来来来来，天完全亮。”屋子里冷清清的明亮，两个人抱着碗喝起来，声响很大而甜美，谁也没有说话，一气儿把烧饼油炸鬼吃个净。老成踢着牙上的一个芝麻，怎么样啊？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儿，该走了。哎，你说说。我到底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老成递给祥子一支烟，祥子摇了摇头。想了想，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成了，结结巴巴的把昨天夜里的事说了一遍，虽然很费力，可是说的不算不完全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祥子把昨天晚上遇到的事儿说了一遍，老成撇了半天嘴，似乎想过点味儿来。依我看呢，你还是找曹先生去，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了，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，叫你看事不好就跑，那么你一下车就叫侦探给堵住，那怪谁呢？不是你不忠心呢，是事儿来得太邪，你没法不先顾自个儿的命。叫我看呐，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，你去找曹先生去，把事情的前后一五一十的都跟他实说，我想他必不能怪你，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。你去吧，把铺给放在这儿，早早的找他去，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，你赶紧走你的。祥子活了心，还有点儿觉得对不起曹先生，可是老程说的也很近情理，侦探拿枪堵住自己，怎么还顾得上曹家的事呢？老程又催了句，走吧，我看昨天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，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，我现在给你出的道保准没错，我比你岁数大点，总多经过点事儿。走吧走吧，这不是出了太阳。祥子刚要走，有人敲门。老程出去看了看，在门洞里叫了声，祥子，找你的。原来是左宅的王二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，在门洞里跺去脚上的雪。老程见祥子出来，让了句，都里边坐。三个人一块来到了屋里。王二搓着手说，那什么，我来看房，怎么进去啊？大门锁着呢。那什么，雪后寒，真冷。那什么，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，上天津，也许是上海，我说不清。左先生吩咐我来看房，那什么 可真冷。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，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，曹先生会走了。愣了半天，他问了句，曹先生没说我什么？那什么，没有，天还没亮就都走了，简直顾不得说话了。火车是那什么7:40就开，那什么，我怎么过那院去啊？王二急于要过去。跳过去，祥子说完拾起自个的扑克卷来。老程问，哎，你上哪儿啊？仁和厂子，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、羞愧跟无可如何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去投降，一切的路都封上了，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。他顾体面，要强，忠实，义气，都没有一点用处，因为 有条狗命。老成说，你走你的吧，这不是当着王二，你一草一木也没有动曹宅的，走吧。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，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儿给你推荐的，你走吧，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。有煤呀？有煤，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。说完祥子扛起铺盖卷儿走了，他没有想什么，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，一气儿走到了仁和车厂。他不敢站住，只要一站住，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走进去了。他一直的走进去，脸上热得发烫。他编好了一句话，要对虎妞说：“我来了，瞧着办吧，怎么都好，我没了法儿。”既至见到了他，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转了好几次，始终说不出来。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。虎妞刚起来，头发呲呲着，眼泡浮肿着，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，像拔去毛的冻鸡。 哟，你回来啦！ 非常的亲热，他的眼睛里笑得发了些光。另给我辆车。祥子低着头看鞋上没有化净的一些雪。 嘿，跟老头子说去。 说完了，虎妞向东家一努嘴儿。刘四爷正在屋里头喝茶呢，眼前放着个大白炉子，火苗有半尺多高。祥子进来，他半恼半笑地说： 你这小子还活着呢？忘了我啦？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啊？事情怎么样了？买上车没有啊？ 祥子摇了摇头，心里头扎的似的疼啊。四爷，还得给我辆车了。 哼，是又吹了。嘿，好吧，自个儿去挑一辆。 四爷倒了碗茶，来，先喝一碗。祥子端起碗来，站在火炉子前头，大口的喝着，茶非常的烫，火非常的热，他觉得有点发困，把碗放下，刚要出来，刘四爷把他叫住了。 哎，等那儿走，你忙什么呀？哎，祥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来的正好，27是我的生日，我还要搭个棚呢，请请客。你帮几天忙好了，先不必去拉车。 刘四爷向院里指了指，他们呢都不可靠，我不愿意叫他们吊儿郎当的瞎起哄。你帮忙好了，该干什么就干啊，甭等我说，先去扫扫雪，赏我请你吃火锅子。 是了，四爷。 祥子想开了，既然又回到了这儿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妇女吧，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，他认了命。虎姑娘拿着石猴进来了， 我说是不是啊？还是祥子，别人都差点劲儿。 刘四爷笑了，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。虎妞往外叫他：“ 来来来，祥子，给你钱，先去买把笤帚，要竹子的好扫雪，得赶紧扫啊！今天搭棚的可就来。” 走到他的屋里，他一边给祥子数钱，一边低声地说：“ 精神着点啊， 讨老头子的喜欢，咱们的事儿有盼望。 祥子没有言语，也没有生气，他好像是死了心，什么也不想，给他个混一天是一天，有吃就吃，有喝就喝，有活就做，手脚不闲着，几转就是一天。自己顶好呢，学拉磨的驴，一问三不知，只会拉着磨走。他可也觉出来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。虽然不肯思索，不肯说话，不肯发脾气，但是心里老堵着一块什么，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，只要有会子闲工夫，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，可老那么大，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，可是噎得慌啊，像块海绵似的。心里堵着这块东西，他强打精神去做事，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，好去闷睡。把夜里的事情交给梦，白天的事交给手脚，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。他扫雪，他买东西，他去订煤气灯，他刷车，他搬桌椅，他吃刘四爷的靠了饭，他睡觉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嘴里没话，心里没思想，只隐隐地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。地上的雪扫净，房上的雪渐渐地化完，棚匠喊高上了房，支起棚架子，讲好的是可院子的暖棚，三面挂檐，三面栏杆，三面玻璃窗户，棚里有玻璃格栅，挂画瓶，见木头就包红布，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，厨房搭在后院。刘四爷因为庆酒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，所以呢，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。天短，棚匠只扎好了棚身，上了栅栏根布，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。刘四爷为了这个跟棚匠是大发脾气，气得脸上绯红。因为这个，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，厨子千万不要误事。哎，其实这两件呢绝不会误想，可是老头子不放心呢。祥子为了这个刚跑回来，刘四爷又叫他去给借麻将牌，借三四副，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。牌借来，又被派去借留声机，嘿，做寿嘛，总得有些响声。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啊，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。拉惯了车，空着手走比跑还累得慌，磨一趟回来，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。刘四爷高兴了，好小子，你成，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，少叫我活几岁也是好的。接着去吧，啊，明天还有事呢。虎妞在一旁跟祥子挤了挤眼儿。第二天早上，彭景来着不活，彩屏挂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，三战吕布、长坂坡、火烧连营等等，大花脸、二花脸都骑着马拿着刀枪。刘老头子扬着头看了一遍，觉得很满意，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，棚里放八个座，围裙、椅垫、 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。一份寿堂放在堂屋，香炉蜡签嘛都是景泰蓝的，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。刘老头子马上叫祥子去请一堂苹果，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，叫他去叫寿桃寿面，寿桃上要一份八仙人，作为是祥子送的。苹果买到马上摆好，待了不大会儿，寿桃寿面也来了，放在苹果后头。大寿桃点着红嘴儿，插着八仙人儿，啊，非常的大气。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：“祥子送的，看他多么有心眼儿啊！”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。寿堂的正中还短个大寿字，照例呢是由朋友们赠送，不必自己预备。现在还没有人送给刘四爷，性急又要发脾气。妈的，谁家有红白的事儿，我都跑到前头，到我的事情上了啊，给我撂台，他妈的。虎妞喊着劝慰：明天二十六才落座，你忙什么呀？这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，这么零零碎碎的我看着揪心。我说祥子，水月灯今天就得安好了啊，要是过四点钟还不来，我剐了他们。祥子你再去催。虎妞啊故意的总在爸爸的面前喊祥子做事，祥子一声的不出，把话听明白就走了。虎妞撇着点嘴：嘿，也不是我说，老爷子要是有儿子不像我，就得像祥子。哎呀，可惜我投错了胎呀。哎，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啊，你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，可把事情都做了。刘四爷没搭茬，想了想： 花匣子呢？唱唱。不知道由哪儿借来的破留声机，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人钻心。刘四爷倒不在乎，只要有点声响就好。到了下午，一切都齐备了，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。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，处处是花红柳绿啊。他点了点头，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。先生姓冯，山西人，管账是最仔细。冯先生过来看了看，叫祥子买了两份红账本跟一张红纸，把红纸裁开，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。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，当时要再约两把手跟冯先生打几圈麻将。冯先生知道刘四爷的厉害，没敢接茬儿。牌没打成，刘四爷挂了点气儿，找了几个车夫：哎，开宝，你们有胆子没有？大伙儿都愿意来，可是没胆子跟刘四爷来。谁不知道他以前开过宝局？哎呀，你们这群玩意儿怎么活着来着？四爷发了脾气：我在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，兜里没有一个小子儿也敢来，输了再说。来，一个车夫试着不问：来童子儿的？我刘四不哄孩子玩，留着你的童子儿吧。啊，老头子一口喝了一杯茶，摸了摸秃脑袋：算了算了算了，请我来也不来了。我说你们去告诉大伙儿，明天落座，晚门天就有亲友来， 4点以前都给我收车，不能出来进去的拉着车乱挤。明天的车份不要了，4点收车啊，白叫你们拉一天车，都心里给我多念着点吉祥话，别没良心啊。后天呢，正日子，谁也不准拉车，早8点半先给你们摆6大碗2齐寸4个便碟1个火锅子，对得起你们啊。都给我穿上大褂啊，谁要是短撅撅的进来，我把谁踢出去。吃完了就都给我滚，我好招待亲友。亲友们吃3个海碗6个冷荤6个炒菜4大碗1个火锅子。我先交代明白了啊，别看着眼馋。亲友是亲友啊，我不要你们什么，有人心的给我出10大枚的礼，我不嫌少，1个子儿不拿，刚给我磕3头我也接着，就是得规规矩矩，明白了没有？晚上愿意还吃我，6点以后回来，剩多剩少全是你们的，早回来可不行啊，听明白了没有？一个中年的车夫问他，明天有拉碗的，四爷，怎么4点就收车呀？拉碗的11点以后再回来，反正就别在棚里有人的时候乱挤。你们拉车，我刘四可不跟你们同行啊！啊，明白？大家都没有的可说了，可是找不到个台阶走出去，站在那儿又怪发僵。刘四爷的话使人人心里窝住了一点气不平。虽然放一天车份是个便宜，可是谁肯白吃一顿，至少还不得出上40铜子的礼。况且刘四爷的话是那么难听，仿佛他半兽，大家伙儿就得像耗子似的躲起来。再说正日子27不准大家出车，正赶上年底下有买卖的时候，刘四牺牲得起一天的收入，大伙儿陪着泡一天可受不住啊。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在那儿站着，心里并没有给刘四爷念的吉祥话。虎妞扯了祥子一下，祥子跟他出来，大家的怒气仿佛忽然找到了出路，都瞪着祥子的后影。这两天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，死命的巴结，任劳任怨的当碎催，祥子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，帮着刘家做事，为是支走自个儿心里的烦恼。晚上没话跟大家说，是因为本来没话可说，他们不知道他的委屈，而以为他是巴结上刘四爷，所以不屑于和他们交谈。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儿。想到目前的事，刘四爷不准他们在喜棚里来往，可是祥子一定可以吃一整天好的。同时拉车的为什么有3、6、9等呢？你瞧瞧瞧瞧，刘姑娘又把祥子叫出去，大家的眼睛盯着祥子，腿也想动，就都走了出去。刘姑娘正跟祥子在煤气灯底下说话呢，大家彼此点了点头。刘家的事情，嘿，办的是真够热闹啊！刘四爷很满意，有这么多的人来给他磕头祝寿。更足以自傲的是，许多老朋友也赶着来贺喜。由这些老朋友，他看出自己的这场事不但办得热闹，而且改良。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经落伍，而四爷的皮袍马褂都是新做的。 以职业说，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，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变迁，已经是越混越低，有的已经很难吃上饱饭。看着他们，再看看自己的喜棚寿堂，画着长坂坡的挂屏跟三个海碗的席面，他觉得自己确实高出他们一头。这是因为他改了良，连赌钱他都预备些麻将牌，比押宝哎就透着文雅了许多。可是在这个热闹的局面中，他也感到一点凄凉难过。过惯了独身的生活，他原想在寿日来的人们不过是铺户中的掌柜的与先生们，和往日交下的外场光棍，没想到会也来了些女客。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，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，没有老伴儿，只有个女儿，而且长得像个男人。假若虎妞是个男子，当然早已成了家，有了小孩，即使自己是个老官夫，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了。可是自己什么也不缺，只缺个儿子。自己的岁数越大，有儿子的希望就越小。祝寿本是件喜事，可是似乎应当落泪。不管自己怎么改了良，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，一切还不都是白饶。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，大家给他祝寿，他大模大样的承受，仿佛觉出自己是偶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。下半天他的气儿塌下点去，看着女客带来的小孩们，他又羡慕又嫉妒，又不敢跟孩子们亲近，不亲近吧又觉得自己别扭，他要闹脾气又不肯瞪时的发作。他知道自己是外省人，不能在亲友的面前出丑，他愿意快快地把这一天过去，不再受这个罪。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，祥子几乎和人打起来。8点多就开了饭，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，虽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车份，可是今天谁也没空着手来吃饭，一角也罢，40子也罢，大小都有份礼金。平日大家是苦汉，刘四是场主，今天据大家看他们是客人，不应当受这种待遇，况且吃完了就得走，还不许拉出车去，这大年底下的，嘿。祥子准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滚之列，可是他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吃，一来是早吃完好去干事，